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未成年还没有步入社会就已经拥有了房产，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您会为您自己的孩子提前准备好房子吗？在我认识的很多家长当中，有的人呢已经给孩子买了房，有的正在考虑给孩子买房，那还有一小部分呢表示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咱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对于绝大多数的父母来说，一套房子可以成为孩子以后安身立命的保障。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拥有房产不是坏事，但是一旦形成诉讼，对于孩子来说肯定是伤害。有数据显示，未成年人不动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父母直接以未成年人的名义来购买房子，第二是未成年人通过接受赠与、继承或者拆迁利益分配等方式取得房屋的所有权。那目前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不动产纠纷都有怎样的情况呢？我们在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周艳文。哎，周艳文你好。 你好，主持人。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种不动产的纠纷案件。一般提到这个不动产纠纷，主要是房子哈，涉及到房子的案件很少会和这个未成年的孩子连结在一起。但是呢，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不能说经常吧，不时的会见到这个情况。比如说这个父母买了一个房子，他们可能会想，哎呀，这个房子呢就登记在孩子的名下吧，反正以后也想把这个房子给孩子。但是以后呢因为登记在孩子的名下，孩子成为这个房子的房主了，那如果涉及到这个房子的再次买卖啊，或者说是等等等等其他问题，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纠纷。我们三中院在不久之前也专门针对这类问题做了一个调研啊，做了一个梳理和总结一下，目前在这种不动产纠纷当中涉及到未成年人的啊，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今天请到您呢，就通过几起典型的案件，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第一个案子，您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第一个案例呢，是一个关于监护人处分未成年名下不动产的这个效力的认定问题。 嗯， 在这个案件中啊，这个高先生 和这个钟女士，他们生育了一个孩子叫高小某，高小某是未成年人。涉案的这套房屋呢，登记在高先生，也就是这个孩子爸爸和孩子共同的名下， 就是说没有登记孩子的妈妈的名字。 没有 啊，就是父亲和儿子的名字是吧？ 对，是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房子啊，高先生呢，就是基于自己啊做生意的时候缺一笔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决定出售这个房屋。这个时候呢，他就跟这个买房人郭某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这套高先生和孩子共有的房屋出售给郭某。后来呢，买卖双方在这个履行过程中就发生了纠纷，买房人郭某就诉到法院了，他要求继续履行这个合同。而高先生这边呢，就是也就是孩子爸爸这边，他就提出了一些疑义，就认为这个房子买卖合同应该无效。他主要是有两方面的理由。一个方面的理由就是说，当时卖这套房子的时候，孩子这部分份额，他对于这个房子所拥有的这部分份额，只有我作为父母中的其中一方，作为法定代理人签字出售了，而孩子的妈妈也是孩子的法定代理人，他没有同意也不知情，那这种情况下合同应该无效。另一方面，他主张的这个无效的理由就是说，我们卖这套房屋是为了我做生意，而并不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而根据法律规定，这个处分未成年的财产必须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所以这个出售行为也应当无效。但是法院啊，最后经过审理，无论一审二审都没有认可，都没有采信高先生的这两点理由。 就是说这个房屋买卖合同还得继续履行是吧？ 对，最后就是还是判决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继续履行。 那为什么这个高先生的理由就没有被法院所采信呢？ 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这次调研啊里边主要有这么一个问题了，就是在审理这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为这个房子登记在未成年人的名下，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能出售或者说处分孩子未成年名下的财产。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这次调研涉及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案件里边高先生也提到的这个问题，是需要孩子父母双方都作为法定代理人去签字出售，还是说只有一方签字，也就是说一方代理就可以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法院的观点是，因为根据法律规定，父母都是孩子的这个法定监护人，在出售这个房屋的时候，只需要一方父母去签字去代理这个出售行为就可以，法律并没有规定必须双方都代理。而且根据咱们北京市的这个住建委的一些关于房屋登记的相关规定，也没有禁止一方父母代理即可的这种处分行为。所以综合来说，我们法院就是认定只要有一方代理签字行为就有效。 就是说不一定一定是父母都要签字，父母有一个人签字就可以。 对。 那高先生不是还有一个理由吗？ 对，他高先生还有一个理由呢，就说的是卖这个房子他不是为了自己做生意缺钱卖的吗？ 对。 他认为这一点违反了民法通则第35条里边规定的，除非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否则不能出售未成年的财产。那么根据这一条呢，高先生就认为这次的售房并不是为了孩子的利益，买卖合同无效。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有做相关的调研。对于此类问题，法院呢一般是不会支持这种观点来认定无效的。 为什么？ 理由就是这个交易啊，它是一个对外效力的问题。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在认定效力的时候，它涉及的是这个买受人，也就是我们法律上所讲的这个交易第三人。对这个第三人来说，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正常人，如果赋予这个交易相对方审查房屋处分是否是为了 这个孩子利益，也就是未成年的利益的义务，会超出普通市场交易人的这种能力范围， 对， 不利于未成年资产的处置和流通。 嗯， 而且从通常的这种认识或者说常识吧来说，监护人他为了孩子利益去出售房屋也是常理。 嗯， 如果任意一个理由都能导致合同无效，可能就会导致监护人，就是孩子父母利用这种条款来肆意主张还合同无效，从而损害到交易第三人的利益，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安全。 嗯， 因此只要这个房屋买受人他属于善意的第三人，不论监护人的处置行为是否是为未成年的利益， 嗯， 也就是无论他主张什么样的理由去卖这个房子，都不应该影响合同的效力。 哎，这里有几个问题我想问您一下哈，就是父母买了这么一套房子，然后登记在孩子的名下，或者说呢把孩子作为共有人啊一块儿写到这个房本里面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是不是只要孩子没有成年的话，那父母就可以随意的处分孩子的那一份呢？还是说比如说孩子已经年满16周岁了，或者说是年满14周岁了，那么父母在处分孩子的那一份的时候，就要一定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啊，孩子要同意还是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涉及我们这次调研的刚才对于这种监护人处分未成年财产里边的另一个问题了，就是是否要尊重孩子的意愿的问题。 嗯， 根据民法通则第35条第二款的规定，未成年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做出与被监护人的利益有关的决定的时候，是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这个年龄和智力状况来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的。 嗯， 也就是说，首先根据民法的规定，不是所有未成年的民事法律行为都要一概由监护人来代理。 嗯，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可以独立实施跟他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 嗯， 比如说接受赠与或者接受继承这样的行为，孩子是可以自己独立去完成的。但是对于超出其年龄和智力范围的，比如说出售房屋，通常认为就需要还是由监护人来代理实施了。在这个即使是监护人代理实施的这些法律行为里，孩子也可以表达跟他年龄和智力状况相符合的一个意愿的。比如说在出售这个房屋的时候，孩子已经有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15、16岁的样子，他已经能正常表达自己的意愿，他如果坚决表示不能出售，或者出售了对他不利，我觉得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是应当考虑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比如这个孩子已经15、16岁16、17岁了，那是不是就有必要直接去问一下这个孩子，你到底愿不愿意，你是不是同意？ 是的，通常如果孩子有个十几岁，法官会要求孩子这个本人来这个法庭参与诉讼，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观点和意愿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从咱们这个调研了这么多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个不动产纠纷来看，一般情况之下哈，父母买了这个房子，因为孩子还小嘛，那肯定钱不是孩子出的，都是父母出的。那父母买了这个房子登记在孩子的名下，一般他们都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从我们调研这些案件的情况来说啊，有的家长他表示是为了避税， 就是事后说的哈，说当时自己是为了逃避一些债务，就怕那个一些债务连累到自己这些房屋，就这些财产，所以干脆登记在孩子名下，这都他事后就是为了案件的这个主张来这么说的啊。也有一些呢，就是夫妻俩人商量不下来写谁的名儿，就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写在孩子名下，因为孩子是共同的嘛。 啊，对对对对， 还有一些就是基于比如说是家里祖辈出资的，比如说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出的钱，写那个夫妻两口子谁名下的，可能都商量不下来，最后就也是一种折中方案，写这个孙子孙女这名下了。都有。还有就是有的说是为了孩子入学，就据我们了解哈，好像也有这情况，就是在某一些北京的这个学区，他的那个入学条件里边就有这么一种顺位，如果写在孩子名下是第一顺位，写在孩子父母名下要排在更后面，所以也有的人是出于这个考虑。 那如果一个房子登记在孩子的名下，就算当初最开始是父母出资，那有一天孩子年满18周岁了，那是不是父母他就不可以说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了？ 按正常来说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这次调研里边呢也有争议。我们发现有一部分案子就是这个未成年人他长大了以后，成年了以后，他会提起一个诉讼跟这个父母要这个房子，然后父母不同意的也有。就这种情况下就发生纠纷了。那么这个房屋到底是因为写在你名下，就这个孩子写在你名下就是你的，还是说只是一种借名写在你名下而已，财产还是应该这个父母的。这就涉及我们这次调研的别的一些案子。 别的案子 可以举一个别的案例。 就是您刚才说咱们在调研当中也有这样实际的案例哈。那您把这个例子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案件呢就是涉及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不动产能否直接就认定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这么一种情形。这个案件中这个赵某和岳某是夫妻关系，他们俩呢就出资啊，以他们的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了涉案的这套房屋以及有个两个车库，在办理买卖手续的时候，这些购房协议中的买方以及收据中的那个付款人，还有车库业主登记的那个信息表上注明的业主都是这个孩子岳小某。 那时候那个孩子还没有成年呢。 对，这个孩子没有成年。然后那个房屋临时使用证登记的也是在这个孩子名下。可是后来呢，这个岳某和赵某协议离婚了。 父母离婚了。 对，就是这夫妻俩离婚，他们就约定这个孩子名下这套涉案房屋要归岳某所有，就是父母其中一方这个人，这个夫妻其中一方所有。但没有对这个车库的归属做出约定。后来呢，赵某就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双方协议里边对这个涉案房屋的这个约定，因为他不是把孩子名下这个涉案房屋相当于就约定归父母其中一方了嘛。他要求主张这个约定无效。 就是等于说夫妻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等于说其实是处分了孩子名下的房子。 对，就是这个意思了。 是吧？ 那这个协议呢，通过之前有一个生效判决，就是之前打官司就已经认定无效了。现在是孩子这边就是跟赵某一起，赵某就是也主张是房子还应该是孩子，就父母两个人有分歧嘛，赵某还是属于主张房子还是孩子这边，他们俩一起发起一个诉讼，要求确认房屋以及车库的赠与给孩子这个赠与行为有效。对这个案件呢，我们一审二审最后经过审理就都认为这个赠与行为是有效的。 赠与行为就是说这个房子登记在房子跟车库都登记在孩子的名下，这个行为是有效的。 对，就是视为一种赠与了，就是有效的。 那有效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这夫妻两个人离婚的话，那么就不能够处分这个房子和车库了？ 对，因为这就是孩子的财产，就不再是这两人的财产了。 但是这问题就来了，因为虽然是登记在孩子的名下，不管是车库还是房子，但最初的时候这个钱啊的确是由这个父母掏的哈。那他这个行为到底算作是赠与呢还是一个什么呢？ 通常认为，首先一个不动产它的这个登记的效力，在这个产权的归属方面是有很重要的这种效力的，应当考量它所有权登记的是谁，因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都应当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和这个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夫妻出资，这个钱虽然是这个父母双方出资的，但是他如果是登记在了孩子名下，已经经过行政机关进行不动产物权登记，那么就应该由子女来取得这个不动产所有权。 那不管这个孩子是否成年是吗？ 对，民法通则或者现在颁布的这个民法总则里并没有规定不具有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一个财产权。他们是可以获得这个财产权的。其次呢，我们法院是考虑这个未成年人啊，他的行为能力和监护人的这个职责监督问题。因为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也就是说，在做出与这个孩子利益有关的决定的时候，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刚才咱们也说到要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如果孩子作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借名买房，这个显然是超出他的理解能力和社会经验了。 是， 所以他孩子是无法表达这样一种意愿的，所以他如果主张是借名，是登记在孩子名下，实际是我们的，所以主张这个理由我们认为在法律上就是没有依据了。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这种情况下认定为就是对孩子的赠与，除非是有一些相反的情形的赠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借名协议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反证，否则通常情况下还是会认定为对子女的赠与。 那既然是对子女的赠与，也就是说这个财产就是子女的了。 对，是这样。 是吧？那么在这个夫妻离婚之后，就不能够来处分本来属于子女的这个财产了。 对。 但是这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咱们假设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房子真的登记在了孩子的名下，夫妻两个离婚了，那孩子那个时候尚未成年，肯定有一个是抚养孩子的，肯定有一个是不抚养孩子，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对吧？如果说认定这是孩子的自己的财产，而且夫妻又离婚了，对于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大家传统的观念来讲，是占了一个大便宜，因为他直接抚养孩子嘛，其实孩子名下财产他就可以来进行，不能说进行处分，那至少他可以使用，他可以占有一些，他可以代理孩子来对这个财产进行一定程度的支配。那对于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他就会觉得吃亏了，他就会觉得不公平啊。哈哈， 那么就涉及还是民法通则它第35条规定的这一条了，就是如果是为了维护孩子的利益，也就为维护未成年的利益，监护人可以对这个孩子的财产进行处分。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利益，这就是一个监护权行使是否正当的问题了。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利益，孩子他是可以要求监护人对他进行赔偿的，这是一个民法通则里规定的一个损害赔偿的责任。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说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也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